想你，想你，好想你。那是因为爱着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心里可有我姓名？那是因为爱着你，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你，爱着你。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拂晓，当每天的第一缕阳光洒在水波之上，古老的大运河再度被唤醒。千年以来，大运河流淌不息，融通华夏南北，见证岁月风华，也给两岸带去繁荣与生机。日升月落，秋去春来，如今大运河旁一座交通枢纽正在紧张施工，这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令世界惊叹的速度，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上百年的发展路程，但因城市扩张带来的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面向未来，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更加突出减量集约、瘦身健体，有效解决大城市病。新时代的中国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打通经济脉络，交通必须先行。2019年11月，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正式破土动工，计划于2024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到那时，这里既是京唐、京滨铁路的始发、中道站，也是城际铁路联络线的重要车站。轨道交通22号线、6号线、通州地区的 M101 线，可在5分钟内实现换乘。从这里出发，15分钟能到首都机场，35分钟能到大兴国际机场，1小时能到达雄安新区。每天都将有45万人在此出行。辐射区域广及整个京津冀地区。何刚是京投公司项目建设现场负责人，今年是他工作的第32个年头。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是最难也是最大的项目。 这是一个超大超深的地下工程，把土全部挖走，建一个128万平米的地下城，整个出土量是1300多万方。打个比方，相当于7个昆明湖大小的体量的土方被挖走。 之所以枢纽建在地下，是因为届时在地面之上将是一座繁华的商业新城，在这里工作、生活、娱乐，一切都是人群所需的，都将通过交通枢纽被连接起来。而由交通引领的站城融合方式，也正在引领着未来中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方向。 最大的特点呢，是践行了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理念，加大绿色出行的比例，将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融合发展，既提供绿色、安全、便捷的交通枢纽，同时也给市民提供方便的工作生活场景。 当一根根抗拔桩被打入地下，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几年来一步步落地生根、抽枝发芽，从壮阔博大的蓝图变为具体生动的现实。 副中心交通枢纽啊，是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实现北京的站城融合理念的重点项目。我们期望它建成以后啊，不光是一个四网融合的现代化的交通枢纽，更是一个促进城市发展的纽带，为世界超大城市如何解决大城市病提交一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方案。 城市交通的蔓延铺陈，拉伸着副中心的发展空间，也为京津冀地区居民提供了更加鲜活、更加丰富、更加开阔的动能与空间。古今同辉，人文之城，从一脉运河流远到综合交通枢纽，从集聚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北京成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城市。凝心聚力，协同发展，共荣共生，共建共享，从一区到一城，从一代到一国，我们正在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奋进前行。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还是汪冰老师。针对刚才那位题主啊，37岁，